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我一直以为天赋已经很不错的黄豆战队，在你们面前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如果年龄相同的话，他们将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学长，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您现在多少级魂力了？ 62级了，运气还不错。 看来史莱克学院真的是只收怪物啊。 行了，别互相吹捧了。小怪物们都坐下吧，吃什么自己点。今天这顿你们吝啬的院长大人慷慨解囊啊，别给我面子，随便要。 赵无极看着得意的弗兰德，大声地招呼着史莱克七怪。弗兰德脸上的笑容顿时就变得僵硬了，而史莱克七怪则同时欢呼一声，立刻叫来服务员，果然就没给赵无极面子，直接开始点菜。马红俊率先抢过菜单翻了翻，菜单只有三页，抬手在菜单上点了几下，示意服务员记住这几道菜。弗兰德就在马红俊身边，眼看自己徒弟点的几道都是最便宜的菜，他心中不禁大爽，好，不愧是我徒弟，真会给我省钱呢，真是不错。但是马红俊紧接着说出来的话却令他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刚才我点的这几个不要，菜单上其他的全来一份，量要大，再来两桶上好的麦酒，快点上啊。诶，老师，你的脸怎么了？怎么有些发青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哈哈哈哈， 怎么能让院长破费呢？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回来了。两位老师，就给我一个感谢你们当年教导的机会吧。没有你们，也就没有今天的秦明了。 小明，你还是那么懂事啊。本来我还想看看弗兰德大出血的样子呢。可惜啊，现在是看不到了。 看我出丑你很爽是不是？好啊，老赵，我们也好久没有切磋切磋了，等回去以后我得找你练练手，也好促进魂力提升。 这次轮到赵无极笑不出来了，他和弗兰德不知道切磋了多少次，对于弗兰德的实力赵无极再清楚不过。作为力量型魂师的赵无极，对于属于敏攻系又是飞行魂师的弗兰德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何况弗兰德的魂力比他还高上2级。到了他们这个级别，每一级魂力的差距可不像史莱克七怪现在这个级别那么不明显，每差一级都是绝对的差距。秦明看着坐下的史莱克七怪，最后将目光放在唐三、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 真是可惜了，如果学弟学妹不是咱们史莱克的人，我想方设法也要把你们弄到皇家学院去。如果有了你们的加入，说不定…… 就算他们是史莱克学院的人，你也同样可以把他们带回皇家学院。 大师，您刚才说的意思是…… 大师，你特意来拆我的台是不是？这些孩子是属于史莱克的，现在是，以后也是。难道在史莱克我们就不能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吗？ 我又没说让他们加入到天斗皇家学院去，我的意思是希望两个学院能彼此交流一下。秦老师，我想这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你不能做主的话，我可以找武魂殿。 能和学弟学妹们交流是天斗学院的幸运，只是我怕…… 你是怕这些孩子太出色，到了你们天斗皇家学院就回不来了，是不是？ 是的。天斗皇家学院在天斗帝国虽然有第一学院的称号，但这些年已经很少出强大的魂师了，地位每况愈下，学院的领导们对于天才型学员求才若渴，若是学弟学妹们去了，难保他们不会有什么想法。我怕他们会动用各种关系，尽可能的请学弟学妹们留下来，那样岂不是挖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墙角吗？ 哼，小明，你小子不错，不愧是从我史莱克学院出去的，知道为学院着想。 大师啊，小明也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就是在直说。秦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作为天斗帝国皇家建立的学院，一年后的那场盛会，天斗皇家学院应该有两个参赛名额吧。我可以让这些孩子暂时作为交流生加入天斗皇家学院，直到一年后的盛会结束。我想这样的话你也好做一些。 大师，您是说要让学弟学妹们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去参加那场盛会吗？可是那样一来，天斗学院一定会对外宣布学弟学妹们是天斗的人呢。 多一个学院的毕业名头也没什么不好。 不，我不同意。孩子们是属于史莱克的。大师，你不要忘了，史莱克是我这20年来全部的心血。 弗兰德，我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能解决，那么孩子们去不去天斗都无所谓。首先，你能提供给孩子们拟态修炼环境吗？其次，你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年后参加全陆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资格吗？第三，你凭什么就认为进入天斗皇家学院后，这些孩子就不属于史莱克了呢？或许你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还是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建立史莱克学院的意义是什么？ 我。 拟态修炼环境能够让他们修炼魂力的速度再次增加。全陆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只有正规的学院通过初赛后才能参加，而史莱克学院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王国或者是帝国注册过，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硬件条件。尽管在魂师界史莱克学院有名声，但那却并不能带来参赛资格。而你应该知道，全陆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奖励是什么，对孩子们有多么重要。你当初建立史莱克学院的理想是要培养出魂师界的天才，让整个魂师界因为他们而震惊。而我为他们选择的道路，就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让他们走得更加顺畅。而且我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让这些孩子们加入天斗皇家学院，我有一个条件。学院必须要接纳现在史莱克学院的所有教师，并且让我们来亲自教育这些孩子，天斗皇家学院不得有任何干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替天斗学院获得荣誉，但教育却还是我们自己来。当我们想要离去的时候，天斗皇家学院也没有阻拦的资格。 大师，您真的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坦白说，站在天斗皇家学院的角度，能够让学弟学妹们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无疑会给学院带来无数的荣誉，令学院名声大噪。您提出的条件也绝不过分，各位老师都是魂师界的名人，学院也绝不会拒绝，并且会提供最好的酬劳。只是史莱克学院是弗兰德院长的心血结晶，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今后恐怕…… 行了，照小刚说的做吧。小刚说的对，我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骄傲，一切都应该为了孩子们好。天斗皇家学院属于天斗帝国皇室，是少有的不受到武魂殿干涉的魂师净土，孩子们在那里不会吃亏，史莱克现在的老师们也能够有个养老的地方。一直以来我都只考虑到自己的想法，可大家却一直都跟着我。现在我们都老了，也该给大家找个归宿了。天斗皇家学院这个名头似乎也不错，更何况孩子们在那里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商量吧。小刚和无极全权代表我，我要一个人去静一静。 弗兰德转身向外面走去，赵无极向马红俊使了个眼色，胖子立时会意，也顾不得一盘盘端上来的美食，赶忙追着弗兰德去了。 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做弟子的比大师和赵无极更能给弗兰德安慰。 弗兰德虽然执着一些，但并非不明理之人，我相信他能想明白的。 哎呀，毕竟学院是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来的精神支柱，弗兰德并不是不明白你这建议的好处，哪怕他已经决定要在这些孩子毕业后关闭学院，可是真到了那个时候的话，他心里却依旧不容易接受。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有些突然，毕竟我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20年了。 这件事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或许对我们来说，这也算是一个最好的归宿。啊，大师啊，谢谢您。我知道，您这样的提议不只是为了孩子们，也是为了弗兰德和我们。天斗皇家学院是少数不受武魂殿影响的地方，也有足够的名声。您是在尽可能地照顾弗兰德的面子，在那里养老似乎也不错。 赵无极的表情轻松了许多，他并不是弗兰德，没有弗兰德那样好面子，内心也没有那么执着。在史莱克学院的20年固然会令他充满留念，但也会有些疲倦，换个环境或许并不是坏事。在这件事情上，史莱克七怪完全插不上嘴，除了去追弗兰德的马红俊以外，剩余的六人面面相觑，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冲淡了他们胜利后的喜悦，甚至连吃饭也没什么心情了。 你跟出来干什么？吃饭去吧。 老师，您别难过了。 我并不是难过，只是多少有些失落而已。对我来说，这一切来得有些快了。红俊，我发现你那邪火的问题似乎随着这段时间跟随大师的训练减弱了许多，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